我决定。

生如纸般离人，心中麻醉离家，谁不想快活到老？茫茫人海渺渺，真情哪里找？岁月又不尽扰，一生的机会年少，又何苦庸人自扰？缠不断，情丝难了，爱人不见了，清醒还要趁早，乱马要快到。一生的机会年少，倦鸟终归要回巢，红尘

纽约，微笑中窗外飘下了一片雪，夜晚扬起一阵阵烟，手里握着铜板一枚，轻松坐着 M 线的地下铁， 时钟游走，我在回忆与往事总是说，我无法看穿你的眼眸，爱要多么深浓才算足够，爱恨交织占据了心头，泪水也唱不完。